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目前西二环月坛北桥上南向北方向的外侧车道有故障车，后车请注意避让。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没错，汽车改变生活，音乐打开世界，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车人合一的最好表达。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欢迎你留约光临，我是腾斌。好了，现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已经为你打开，欢迎你随时在这里把你的微信号发过来，我会先加你为好友，然后把你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家族一群二群的朋友，赶快来发位置发红包了。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您搜寻汽车的全篇 FM974， 汽车的全篇 FM974。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工程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e， 我是田大腕， 我是记忆。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智能汽车从梦想驶入现实了。2017年北京全年汽车市场分析出炉，趁借北京周边自驾游特别推荐的地方有哪些呢？好了，赶快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今天是2018年2月13号星期二，尾号是1和6的机动车，早7点到晚8点，请您不要在五环路以内行驶。再次提醒开车的朋友要小心驾驶。春节临近，在春节长假不打算远行的朋友，在这里同边为你推荐在北京周边自驾游的好去处。今天来推荐暖泉古镇。打石花是河北省张家口传统的民俗文化活动，具有特色古老节日社火，如今已经有5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用融化的铁水泼洒到墙上，迸溅出万朵火花，因为像枝繁叶茂的树而被称之为是树花，可以说场面非常壮观。古代过年的时候啊，大家为了图个红火热闹，都会放烟花爆竹。可是有钱人买得起烟花，穷人买不起怎么办呢？于是村里的铁匠发现打铁的时候熔炉里面的铁水迸溅出来很漂亮，于是村里人就把家里的生铁种在一起融化成铁水，自己制作烟花，于是这个习俗就留了下来。那今天呢，同斌为您推荐的这个自驾游的好去处，河北省的张家口，幸运的话呢，还能看到火树银花不夜天的景象呢。好了，汽车时尚资讯第二、第三十的再为你带来更加精彩的内容。接下来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仔细听好，有没有你推荐的歌曲呢？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40名 Simple Plan What It， 第39名 萧亚轩受够了， 第38名 苏打绿相信， 我会永远相信最后一片落叶，无论什么。 第37名 发糖泡泡我想和你看电影， 我想和你一起看很多的电影。 第36 米卡 We are golden。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What if I leave 这首作品就是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位，上周全新推荐来自加拿大的朋克摇滚乐队 Simple Plan 简单计划的 What If。 这首歌曲的旋律流畅又很能掀起高潮，其实呢 Simple Plan 简单计划唱现场可是拿手好戏，不愧为加拿大的流行乐坛的顶梁柱呢。好了，继续攀升第3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同样是一首动感的歌曲，来自 Eva 萧亚轩，受够了，源自于她的专辑我是我当中。这张专辑当中的歌呢，也是 Eva 最明显的表达，当然也是最难以掌控的作品，不过她做的还是相当出色的。 擦汗黑夜搜集最 fancy 的鞋，喜欢不眠不看爱情片，迷恋咖啡把灵魂有心的人，觉得欲望都该带上香缺。 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好了，继续攀升第38位歌曲。 我会永远相信最后一片落叶，无论什么时间，东风藏在眉心。我会永远相信插入新的水滴，世界星空布满拉起。曾是得到很多，多到麻木自我，竟然差一点就忘记手掌里。偶尔开灯 是掉下的泪，你和我的世界懂得去更清晰，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不管什么时间距离不是距离，我会永远相信最后一片落叶，无论什么时间都放在开始掉下的泪，你和我的世界统统去更清晰，我会永远相信不完美的完美，不管什么世界距离不是距离。 来自苏打绿的相信，一首让你听过之后一定会为之动容的作品。苏打绿说，要站在舞台上为所有生命发光的人唱歌，唱出人们的疯狂，也唱出人们的梦想，而聆听苏打绿就能感受到更多的音乐的热情和真诚。好了，继续攀升第37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想和你一起看很多的电影， 后弄坏好意的抱我在怀里。 来自方糖泡泡的我想和你看电影，很俏皮的一首作品。方糖泡泡呢是一支主打清新自然风的独立乐队，他们一开始呢由一个热爱音乐的大叔和爱画画唱歌的女生组成的微型乐团，如今人气一路飙升，喜欢他们的歌迷也是越来越多了。好了，继续攀升第36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36位歌曲同样是上周全新推荐，本周进入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6位，来自英国伦敦的唱作人 Mika 的这首 We Are Golden。 Mika 曾经在 BBC 新闻举办的代表音乐投票当中排在第一位，他常说，我享受在世俗以外的是创作的可能，不认为自己是特别浮夸的，我只会认真做令我高兴的事情，也希望他这种做法可以感染到每一位喜欢他的歌迷吧。好了，以上为你揭晓了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40到第36位的歌曲。广告之后再回到汽车音乐会，我们来关注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更加精彩，不要走开。 充满了 心跳加速晒套都方便，随时注意脸红的人会自动出现，一切都在计划中，对自己好敬佩，恋爱的时候我一定会通知各位，伸出双臂一起拥抱这世界，每一次约会都不能浪费，你该在睡，难怪你总是没人追，目标就在眼前， 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 巧克力和玫瑰的相遇，有了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日子，特别的爱要给特别的你，你的故事我的歌全线征集，你的爱情宣言，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说出你的爱情故事，聆听一首浪漫情歌，我们会在2月14号的这一天中午12点，你的故事我的歌一个小时的温暖呈现。 中华家风展2018传统文化季齐聚中华世纪坛，这个春节让我们一起问源家风，追溯民族文化的传承。 对，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旺了？ 大圣啊，狗年生肖酒到了，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平顶有只金狗的酒， 对，狗年送金狗酒，狗年旺。 The weather，关注天气，早晨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5度。今天是以晴为主的天气，气温继续回升，最高气温可达8度左右，比较适宜大家户外活动。只是空气干燥，森林火险仍处于橙色预警当中，请注意防火安全。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8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2-3级见4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4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肾虚精亏所致的男性不育、遗精早泄、尿后余沥，就用同仁堂牌五子衍宗丸补肾益精同仁堂果药。 穿衣气象指数预报，今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1，适宜穿羽绒服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饭点资讯。 海淀温泉镇金辉滑雪场12月1日盛大开幕了，冰雪狂欢等您来，8249-3446。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日前黄子韬的新曲 Beggar 曝光了 MV 幕后特辑下篇，幕后特辑当中镜头跟随黄子韬的视角，全方位展示了一支 MV 从头脑风暴到拍摄现场的完整记录。黄子韬在拍摄过程中和现场工作人员打成一片，气氛欢乐有默契。作为 SNH48 一年一度的公演盛事，近日由李艺彤、黄婷婷分别领衔的两场 SNH48 春晚特别公演顺利落幕。此次春晚公演以精心的编排，不仅得到了诸多赞誉，更收获了超高人气，两天的全平台播放量500多万。在两天的春晚特殊公演当中，开场分别表演了2017年 SNH48 Group 年度总决选的4首汇报单曲，那不勒斯的黎明、绚丽时代、记忆中的你我、戎装信仰，各单原班成员时隔数月再度集结现场演绎，把现场观众的热情推向了高点。欧阳雨辰的最新单曲《最难忍的伤》全网上线，这首歌无论是在歌词还是旋律上，都呈现出了一种别样的细腻感，聆听歌曲的同时仿佛置身于正在进行的剧情当中。歌曲在编曲上更是融入了大提琴等弦乐以及其他流行音乐元素，让整首歌曲显得更加丰富。欧阳雨辰张弛有度的唱功和新歌想要传达的情感相得益彰，让整首歌曲更加具有感染力，深入人心。以上97.4饭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目前西北二环德胜门桥到阜成门桥外环方向，西二环西便门桥到阜成门桥南向北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航天桥北向南方向， 东北三环太阳宫桥到三元桥内环方向，东三环华梅桥到双井桥南向北方向，以上路段车多。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十四，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时段，我是腾冰，问候每一位正在和我互动的老朋友，当然和我们的新朋友。希望你赶快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我先加你为好友，再把你拉到我们家族群当中，成为我们家庭成员的一份子。好了，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请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接下来先进入到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智能汽车从梦想驶入现实了。近年来，我国智能汽车发展开始起步，业内专家认为我国在智能汽车的基础技术领域自主程度很高，但是只有整体的突破才能对汽车的发展起到支撑。长期的技术累积，大量的资本投入，才能形成有竞争力的技术，促进行业发展进步。汽车里不再有方向盘，上车之后设定好目的地即可自动抵达。汽车不只是传统的代步工具了，而成为便捷的移动智能终端。智能汽车一步步给我们带来惊喜和震撼，也因为有了智能汽车，现在和未来我们的出行生态正在持续发生着颠覆性的变化，也让我们共同拭目以待吧。好了，接下来来关注一下本周的汽车音乐排行榜，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到第3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35名 ，Gareth Emery, Janet Devlin, Lost。 第34名， 萧敬腾，疼爱。 第33名， 梁静茹，环游四季的爱。 第32名 ，Chance 瓶中沙。 第31名，杨丞琳青春痘。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There's no smoke without reason. It's a sign something wrong in my lungs. There's a poison I've been breathing in too long. 'Cause there's no I, no I in we, and there's no you, no you in me. 'Cause I've been burned way beyond.There's your words are like snowflakes that are warm against my skin. You say that we could rebuild this. I wouldn't know where to begin, 'cause there's no snow and there's no rain to hide my tears, to douse these flames, 'cause I've been burned way beyond the third degree. 'Cause you're 歌曲上周全新推荐，本周进入汽车音乐排行榜第35位，来自爱尔兰的创作女歌手 Jenny 的这一首 Lost， 一首曲风清新明快的作品，当然也是她非常得意的作品了。好了，继续攀升第34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就不会流，总是安静承受，安静忍受，安静看你走。你说我本是个当朋友，你说我总是会听你说，你说别太难过，保持联络，有空的时候 都给我，最痛 同样上周全新推荐，本周进入汽车音乐榜榜第34位。让我们在这样的声音当中了解另一面的萧敬腾，萧敬腾的《疼爱》，这是阿信为萧敬腾量身定做的一首中版的轻快作品。简单的旋律，轻快的节奏，舒服的声音，让人有一种特别解压的感觉，是不是？好了，继续攀升第33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数着雨滴节拍，一步一拍，音符装满脑袋，暖暖让太阳晒，人山人海，只拥抱你的爱，你就是我的专属平台，甩开梦幻裙摆，为你挥洒全世界的色彩，上天下海都有你在，不怕任何失败和时间比赛，偶尔耍点小赖，慢活也不坏，自然自在的爱，依靠任性天，春天夏天秋天冬天，和你怀有四季的爱，啥精彩，只想 的环游四季的爱，源自于他的专辑《爱久见人心》当中。那么这张专辑呢，蕴含了对于爱的追寻、幸福的真谛，还有接受挫折的勇气，也让梁静茹回到很纯粹、很本真的自我。好了，继续攀升第32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树梢的枝桠

这首小清新作品来自 Linka 的 Lucky， 这是一首爱心歌曲。在去年他女儿出生之际，他特别用尤克里里唱作这首作品，作为给女儿一份特别的礼物。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好了，接下来让我们放松一下，来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临近春节了，我们就来听一些欢快的歌曲吧。今天带出的是郭富城的 Para Para Sakura。 樱花盛开到落下，像美音短促，你有感觉吗？嘴巴外观吻合吧，合上它合作吗？一阵一甜意吗？若我俩有恋爱，关切到远化。 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欢迎继续和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二，要来关注的是越野车。那今天为越野车定制的音乐厉害了，来自 YouTube 的 Go Out of You and Way。 Love hurts, now you're the girl who's left with no words. Your heart's a balloon, but then it bursts. It doesn't take a cannon just to pin your skins. No covering and resistance. Love has got to fight for its existence. The enemy is armies of assistance. The amorous, the glamorous, a kiss, a fist. Listen to this, oh. Get out of your own way. 了解汽车最新科技，发掘汽车专属音乐，汽车音乐会全球都在听。 Only you can set you free.We're diving deep into your brain. Wanna see what's inside and what you think of me. I'm running on the streets, running in the rain, trying to find a way to balance my love and my dreams. I'm running to the sea, I'm running to be free, thinking of you gives me strength and energy.Would you travel the world with me? We can fly across the seven seas. So finally find us in a peace. Only you can set you free. There's no time for arguing. Take your shirt and dance with me. Until we find us in a peace. Only you can set you free. 歌来自刘力扬的 Set You Free， 大玩电子曲风的他一改以往风格，以全新的形象示人。对于这次的改变，刘力扬表示是一种全新的尝试啦，也是沉淀了三年对于自己的一个回馈。好了，汽车音乐会接下来继续带出刘瑞琦的温暖的房间。刘瑞琦用独特的磁性嗓音还有备受青睐的词曲创作能力，因为翻唱周杰伦的多首歌曲而被众多网友所熟知，也因此成为了网络红人呢。我们就来听听他的这首《温暖的房间》。 我们也没多久不见，青草味道的夏天，有你的诗篇都更加特别，温馨而冒险。Yeah, hey, 我们也该约个时间。 首歌曲来自刘瑞琦的《温暖的房间》。好了，这里是汽车音乐会，这上最后来分享苏醒的 Miss Pretty。在听歌之前预告一下，汽车音乐会最后一个时段还有 Craig David 的心脏、花儿乐队的请开心以及郭靖拥抱你的微笑，好歌不能错过。广告之后继续回来吧。 失去你消息的我，在风的空间寻找存在，用爱的光把虚拟分开，似乎也不得阻碍，光线穿越天照的掩盖，跟踪心跳的节拍，现在站在城市中，寂寞颠簸穿梭闪烁，期待联络，寻找你全部线索。 玩乐忙不停，开瓶 real 助助兴，扫码还有红包领，开瓶 real 助助兴，红包中奖百分百 real 鸡尾酒，千万个红包等你领，今年和 real 把年过年轻， 新岁吉祥，百胜送送送。2月9至14日，精选服饰满300最高送200礼金，化妆品399送100，超市年货200送20，购物满额还送巧克力，快来复兴门百胜吧。 玉纯粹才美人。

戏剧春节联欢晚饭将于本月15号到21号在西区剧场上演。该剧讲述了儿子帮父亲圆梦的故事，台上的演员有老人，故事里有老人，年轻的朋友不妨带着家中的老人一起观看，看看戏里的孩子帮助父亲完成梦想，戏外的老人们也会心满意足。京剧《龙凤呈祥》将于农历大年初一在长安大戏院上演。该剧讲述了孙权用周瑜之计，假称要将胞妹孙尚香许配刘备，匡其过江招亲以为人质，借此索还荆州。这段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经典故事一直是春节期间戏曲舞台的当家大戏，王蓉蓉、杜鹏这对伉俪的演出更是经典。以上974饭点资讯是由左小美为您编辑播报的，我们下一时段再会。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歌曲来自 Corey David 的这首 Headline 心脏。 R&B 歌手 Corey David 很早就在英国流行音乐圈当中成名，同时把圈内的传统角色天翻地覆。 他十几岁就开始写歌，当时就显出了很明显的 hip hop 风格。当然除了音乐，他的个人爱好还十分的广泛，对文化、艺术、历史等等多个领域都有涉猎，所以他的歌曲显出独特的个人风格。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我是腾冰。接下来让我们大声听音乐，用于表达爱的歌曲同样很欢快，来分享花儿乐队的《请开心》。 小小的人儿啊，风筝最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呀，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扔进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我是谁家那小谁，身上赛过火力灰，毛俊赛过猛张飞，干战发型亮又黑，是走南闯过北，骑着楚中又把醉，长江黄河喝过水，河边宝地雷经过嘴，喝醉很憔悴，是满脸千人吹，你是西人挖过煤，还是东山见过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笨大声飞，小小的人儿啊，风筝最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扔定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啊，小小的人儿啊，风筝最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扔定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他是谁家那小谁，身材赛过杨贵妃，貌美赛过七仙妹，婀娜多姿如翡翠，男女女配都是二十郎当岁，纯洁幸福勇敢追，爱打 AK 绝不气馁，可他很自卑，是满脸人倒霉，您是白天抹过黑，还是夜里做过贼，这人生苦短累，今朝有酒今朝醉，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烦大声呸，小小的人儿啊，风筝最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扔定吧，穷开心呐、啊，小小的人儿啊，风筝最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扔进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 为了不输大声擂，为了不服大声吹，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分大声飞，为了不输大声擂，为了不服大声吹，为了不哭大声笑，为了不分大声飞，小小的人儿啊，风筝最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扔定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啊，小小的人儿啊，风筝最起呀，天天就爱穷开心呐、啊，逍遥的魂儿啊，家不扔定吧，嘻嘻哈哈我们穷开心呐、啊，小小的人儿。 欢迎继续和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好了，接下来分享何耀珊《春天的微笑》，源自于他2007年的大碟《拥抱》当中。这次的专辑呢，特别和多位著名的制作人合作，精挑细选的十首作品，可谓是诚意满满。那我们今天听到的是专辑的第二波主打歌《春天的微笑》，这首歌也正是通过音乐来仰望春天，表达那种坚定的情感。春节就要来到了。过完春节，春天就要来了，所以在这首歌曲当中，也让我们提前感受一下春的气息吧。 雪慢慢融化，终于想出去晒晒太阳，看见了樱花张开翅膀，代替我把眼泪落下，躺在草原上，心开始从回忆里松绑，把对你的执着都放下，我尽力而为了，对吗？冬天太长，花儿要是不够傻，怎么有盛开的样？地狱天堂，就看我怎么想。我从梦里终于醒来，决定把你忘了吧。我的人生也一样，我从梦里终于醒来，决定把 寂 都化作这目光吟唱。 别怕去幻想，像我内心躲避惯的渴望。 这首歌来自苏打绿和陈嘉华的《你被写在我的歌里》。这首歌曲描述的是恋人之间的甜蜜爱情，记录着两个人相处的点点滴滴。吴青峰的男声高音加上艾拉女声低音的完美结合，在梦幻甜蜜的场景转换当中，唱出了恋爱当中的那种甜滋滋的味道，像一颗糖含在口中，甜在心间。是啊，两人在一起，因为相爱才会共勉，一起向前走，因为相爱才会出现在彼此的眼中，因为相爱才会敞开心扉，因为相爱才会将对方写在自己的歌里，好甜蜜的感觉。好了，那继续这样的感觉吧，继续来分享汪苏泷《一笑倾城》。 我总是轻描淡写告诉你我的愿望，也给你千言万语都说不尽的目光，这世界总有人在忙忙长桥上，人如海，车成行。你笑得像光芒，蓦然把我照亮。风轻扬下未央，林荫路单车响。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想和你游四方，赏晴雨的风光。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笑与泪都分享，管情节多跌宕。我们不散场，你是我偶然亲吻敏感于心的歌唱，也是我惊鸿一瞥然后拥抱的芬芳。这世界风华正茂，可别辜负好时光。古城里长桥上，人如海，车成行。你笑得像光芒，蓦然把我照亮。阳下未央，林荫路单车响。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我心之所向。想和你游四方，赏晴雨的风光。想和你铺纸笔写余生的篇章，笑与泪都分享，管情节多跌宕，我们不散场。 汽车约会，今天节目最后再来听听这首压箱点的歌，来自郭靖的《拥抱你的微笑》。好了，在这样的歌声当中，并没有提前和你暂别了，和你相约明天九点的两个小时的汽车音乐会。当然也欢迎继续关注北京乐广播，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好了，说好了，明天九点我们再见。 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